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陈霞会馆祝福所有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2017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好运常伴。 鸡年佳节到，祝福问个好，十点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云里金刚杜万。在老少英雄的面前哭诉了老剑客石宝山被害的经过，这一下群情激愤，恨透了夏绥良，一个个拉家伙往外闯，要扫平三教堂，给石老剑客报仇。也慢说在场的这些人，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也挺生气，他就忘了他跟白云瑞和徐良的过节，心中暗想，夏绥良啊，你真要这么办事，你可不仗义啊，你妄称金灯大戒，就是别人答应我也不能答应。他拉出闭月修光扫魔剑也要帮忙，这下可乐坏了戏不大头鬼房叔安。房叔安一看呢，干脆趁热打铁呀，只要让这个人给我们帮忙，会斗夏绥良是不成问题了。房叔安够多坏，紧在旁边给煽风点火。飞天魔女说的明白，这个忙我一定要帮，但是我跟白云瑞的仇可没结束，这个账势必要算，等我斗完了夏绥良，给石宝山报了仇，咱们再了结咱们的事儿。徐良啊，你也算一个，你也跑不了。大伙一看这位是哪头的，好吧，事到如今劲儿往一处使，因此大家离开沈家庄赶奔三教堂。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分两路进了三教堂，一看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藏经楼各地方全找到了，连个人影子都没有。耶，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都他妈跑了，人呢？徐良吩咐一声搜，连搜了两遍没人，证明以夏绥良为首的群贼全都撤了。为什么撤的？上哪儿去了？谁也猜不出来。正在大伙疑惑的时候，圣手就是冯娟和飞行小太保钟林从外边抓进一个和尚来。呵，一看这和尚这个惨劲儿啊，浑身上下都是稻草，也不在哪儿还蹭了点狗屎，臭味难闻。徐良就问，这是怎么回事？乌鸦浑真无比该子，方才你不是叫我们搜吗？我跟钟林两个人搜到跨院的后面，发现一个狗洞， 我们在里边一掏，狗倒没掏出来，掏出一个和尚来，这个混账无边羔子正在里边藏躲，因此把他抓来，你们问问是怎么回事情。徐良没等说话，蒋平过来了，别别别，撒手撒手，别吓着他，别吓着他。我说您先把您身上这点零碎收拾收拾好不好，这味儿可够难闻的啊。就这样，这个和尚把外衣脱了，把狗屎擦净了，又洗了洗，把身上的草棍全抖了净了，二次被带进来。和尚下地就跪下了，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大慈大悲，不关我的事啊，饶命啊，饶命。蒋平一乐，我说和尚你放心，我们不是说见着谁就杀谁，岂有此理呀、啊、你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藏在狗洞里头，你是个干什么的？ 小僧就是三教堂的主管经卷的一个头目，我叫法能，我可是个好人呐、啊。前院这些事情从来我不参与，人家也没拿我当回事儿，谁也不理我。 哎，废话少说，你为什么藏狗洞里去？ 啊，对，是这么回事儿。反正是我知道的，我就如实说。我不知道的，我可不敢胡讲。 要求你就说实话，别害怕，说吧。 哎，他是你们各位走了以后，金灯剑客夏遂良他们回了议事厅，据我知道的呢，给那个老爷子叫石宝山呐、啊，治伤，后来也不怎么商量的，说套辆车把他们爷俩送回成都。我就看着我那些小师弟们套车的套车，弄行李的弄行李，后来呢就把那石宝山老爷子爷俩给送走了。在这时候呢，我就回了藏经楼办我自己的事儿去了。过了也不知有多长时间，估计可不短呐、啊。突然有人跑回来，说怎么的，石宝山被杀了，去的人一个都没活了。蒋平就一瞪眼，胡说，一个都没活了，这话是谁说的呢？可您听我说呀，回来那么一伙人，这伙人他们说的，究竟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后来我听说金灯大剑发了脾气了，耗子动刀窝里反，他们吵吵老半天，吓得我们谁也不敢偷听。后来呢也不怎么又平息了，把其他的人都撵到外边，他们把房门关上，开了个秘密会议。会议结束之后，三教堂的大堂主方天化站在院里头叫集合。就这么的，我也参加了。我一看呐，和尚也好，老道也好，凡是三教堂的，全都到院里了，能有二三百号。大堂主说嘛，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惹不起咱躲得起，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叫我们赶紧回屋收拾东西，行李一概不准带，就带随身应用之物，越轻便越好，然后拉着走。各位施主啊，自从有三教堂那天，我就在这，我哪儿也不乐意去呀、啊。因此我就藏起来了， 好悬呐！我有几位师弟也不愿意走，结果被大堂主发现了，活活的打死，扔到山涧的。人家都拉着走了，侥幸就剩下我一个人，躲到狗洞里没敢动弹。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蒋平正在问话的时候，陈仓和尚从外边进来了。陈仓大和尚呢，领一部分人正在前院收拾东西，听着这个事儿，老和尚赶到了，低头一看，他认识，阿弥陀佛，这不是法能吗？哎呦，三堂主啊，你救救我的命，可别叫他们误会。陈仓跟蒋平一介绍，这个法能在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有三教堂那天就有他，忠厚老实，他可不是个歹人。四爷一笑，大和尚，我也没说他是歹人，因为呢我们把他搜出来了，要问问夏随良的经过，他刚介绍完。哦，这么回事，法能啊，你起来，有我在此，保你平安无事。你怎么留下的？夏随良、方天化他们哪儿去了？这法能又讲了一遍，跟刚才说的几乎一致。哦，陈仓和尚点点头。法能，要这么说，你不知道他们退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人家根本就没提。 走了有多长时间了？ 有两个多时辰了吧。 哦，那你发现夏随良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也就是说，我们走了之后，这块又新来了什么人没有？ 我想想，对了，您这一提醒，我想起来，真来人了。在你们老少英雄走了之后不久，来了三个老道。我听说这仨老道好像是海外三仙岛的什么真人，其中有一个姓萧，叫萧什么成，还有一个姓李的，那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仨人身份还挺高，金灯剑客夏随良领着人迎接，把他们接到厅里头。至于怎么招待说什么呢，我就不清楚了。 哦，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人。 我想不起来了，我就知道这些。 大伙儿听了个胡了八秃，叫法能下面休息去。大家一想这事儿怎么办呢？哦，夏随良撤了，撤到哪儿去了不清楚，究竟怎么给石宝山老剑客报仇呢？大家在这坐着闲谈，翻江叔蒋平乐了，各位啊，方才法能说的明白，夏随良自己承认了，惹不起躲得起，所以才来个溜之大吉，看来也算咱们打了个大胜仗，把他给吓跑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夏随良跑了，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也不开了，叫自消自灭。我们这就算打了胜仗了。我看各位啊，这件事到此告一段落。大伙一听，对，既然结束了，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家一散伙就算了，省着拉架子在这比划着。可这时候云里金刚肚外往地下一蹲，双手抱着脑袋放声痛哭，哭的惨劲就甭提了。方叔安低头看了看他，我说你犯了哭病了，无缘无故的你尿哭什么呢？ 方爷，方才我听蒋老爷说告一段落了， 要散，可你们都行啊，回开封府的回开封府，回家的回家，我师爷这个仇怎么个报法，合着你们都不管了。我师爷那么大年纪，不远千里从成都来到华山，还不是为你们大伙吗，把你们给救了，临危得那么个结果，你们一抖了手不管，他们人家死的有多冤呢。 啊，蒋平一听他为这苦，把云里金刚拉起来了，小伙子你错疑了，我们就说散伙也不是不管你师爷的事儿啊，你说的不假，他了人家死的太惨了，今儿晚我们找的三教堂不就是为你师爷吗，别看下嘴凉跑了，这事儿没完呢，我们就追到天边，你得把此事查清，一定把凶手揪出来，给他老人家报仇，你放心就是。 我看你这叫说空头人情的话，这叫安抚我，根本没这么回事。 呀，何以见得呢？莫非我骗你不成？ 你就是骗我。大伙一散了，各办各的事儿，我找谁去？谁找夏遂良给我师爷报仇去？ 小伙子，那么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打算怎么办呢？得指定专人负责，专门给我师爷报仇，别的事甭管。 好嘞，你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说吧，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专门负责给你师爷报仇，你相信谁？只要你点出来我就答应，你不就放心了吗？ 那因为我早想好了，他一个还有他一个。 这俩他指的是谁？ 头一个 白眉大侠徐良，第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里金刚杜万说，他们俩人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有权有势，名誉也大，能耐也高， 因此我委托这二位给我师爷报仇，将来报不了仇我找他俩算账，我上开封府包的人那儿我告状去。 蒋平一看这小子火不腾腾的，还有点鬼点子啊。好嘞，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梁子，嗯，云瑞在，听见没听见？人家120个相信你们二位，那也就是说要查清凶手给石宝山老剑个报仇的事儿，你们两个人要负责到底呀，听见没听见？要给人家办不成，人家可到开封府包丞相面前告你们去。也慢说，包的人不答应，我和在场的各位也不能答应，你们两个人敢承担不敢承担？叫四叔你放心吧，我宁愿脑袋掉了也要把凶手查出来，也要追赶那夏遂良，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四伯父您放心，老白家的人向来说话算数，这事儿包到我们哥俩身上了。 这云里金刚杜万才不哭了，把眼泪擦干，退到旁边落座。蒋平跟老少的英雄一商议，那么怎么办呢？现在第一件事，三教堂没人管不行，谁负责？既然方天画沾风跑了，当然就得由监丹日月邪昆仑陈仓主持三教堂，这是名正言顺，物归本主啊。陈仓也点了头了，要重整三教堂。另外夏遂良跑了不行， 这事儿没完呢。特别是石宝山的事儿，虽然说徐良、白云瑞负责，别人也不能不管。要对付夏绥良这些人，那人手要囊了可不行啊！大伙得随时联系，所以把三教堂作为联系地点，不管有什么事都上这儿来听信儿去。光留下陈仓不可以，所以把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云中鹤、魏真这三位也留到三教堂，因为这三位都是闲人，回家不回家也没什么事儿。他们协助陈仓，一方面处理三教堂的善后，另一方面管联系这件事儿。这三位也同意了。蒋平一想，我们开封府事情特多呀，我们还得马上回去，所以把徐良和白云瑞留到三教堂，他率领老少英雄第二天吃完饭就走了，回京都前去办事，其他的老少英雄是各自散去。大伙儿就是听信，如果不放心有什么事都上三教堂来打探消息。当然了，海外野叟王元、飞天魔女龙云凤等也都走了，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陪着师兄夏侯仁回四川峨眉山前去养伤等等，这些细节咱不必一一细说了。且说徐良、白云瑞他们哥俩没走，留到三教堂了。等众人走了之后，哥俩在屋里头闲谈，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问徐良：三哥，您估摸着夏绥良这帮小子能撤到哪儿去？不管怎么说，我看他不能回东海小蓬莱地下宫，肯定不能回云南。为什么呢？老兄弟请想啊，金灯剑客夏绥良这次赶奔三教堂做的这些事情，是背着武圣人于和，他们师徒已经发生了不睦，他要回到东海小蓬莱无疑要受到责备，他没有那个胆子，因此他不敢回去。有道理。那您说他要不回东海小蓬莱，他领着这么一大帮人能到什么地方去呢？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呢，听法能讲，咱们走了之后来了三个老道，是海外三仙岛的三个真人，这三个小子不是好东西，我怀疑能不能把金灯剑客夏绥良他们接到三仙岛去了。 对呀、啊、哎，三哥，您分析的有一定道理呀、啊、小弟我是这么看，不找着夏绥良就找不出凶手来，不找着凶手就不知道石宝山究竟怎么样被害的。因此我的意思呢，咱哥俩是不是上一趟三仙岛查他个水落石出，如果真正属实，咱们再回到三教堂前来送信儿。三哥你看怎么样？ 好办法，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俩谈话的时候，云里金刚杜万也在旁边坐着呢。杜万一听不住的点头：二位啊，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师爷的事儿就托付二位了，我也不能回四川成都了，我就住到三教堂听信儿，二位多受累吧。徐良和云瑞又安抚他半天，他才回屋睡觉。等到第二天， 两人饱餐战饭之毕，向众人告辞，起身奔三仙岛。走出来半天的时间，白恩瑞冲着徐良一乐，嘿，乐兄弟，你乐什么？ 三哥，您让我说心里话不？ 你讲吧，你我自己弟兄，无话不谈。 三哥，我跟您出门啊，我觉着犯拘，为什么呢？ 一个是咱哥俩性情不投，您爱说玩笑，我是个整脸子，您非常活泼，我发死。另外呢，您是我哥哥，不管衣食起居，什么事儿我都得听您的，因此我这心里头啊，觉着别扭。更主要一方面，三哥，像你我弟兄都这么大的能耐，咱哥俩要走一条道呢，就把这能耐给废了。我的意思说，不如咱哥俩分道扬镳，你走一条线，我走一条线，分路赶奔三仙岛。也许您能遇上点什么事，也许我能碰上点什么事，这样比咱哥俩在一起可就强多了。那我要说出来，我怕三哥疑心。三哥，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您要不乐意就拉倒。徐良冲着白云瑞一乐，心里说话：小伙子，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徐良分析的清清楚楚，白云瑞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说他跟徐良在一起犯拘，这是真的，性情不投也属实。但是白云瑞跟徐良在一起最不得劲儿的是什么呢？因为徐良的能耐稍微比白云瑞高着那么一点儿，这白云瑞啊就承受不了。比如说打仗得徐良先伸手，立了功头一个得山西燕的，第二个才能排到他头上。老白家的人性骄气傲，能甘心吗？因此白云瑞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够多聪明，点了点头，乐兄弟，你说的正说到我心里头去，一点都不假。你看三哥，我这个人呢也有个怪毛病，不乐意跟别人结伙，在一起什么都不方便，不如一个人随便。那我说从现在咱哥俩就分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到三仙岛不见不散。不管是谁打探出来消息，先回三教堂去送信，你看怎么样？ 好嘞。 三哥，咱们现在就分手，在三仙岛来个不见不散。 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金鸡报晓，新春来到，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和和睦睦。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一零三三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一零三三广播书场， 小达摩白云瑞和白眉大侠徐良哥俩商量好了，分道扬镳，两个人分别赶奔三仙岛。徐良同意，就这样哥俩分手了。临分手的时候，徐良扭回头来冲着云瑞一乐，啊，老兄弟一路保重，到了什么时候恰马可不行骄傲，要多加谨慎才是。三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了。三哥您也保重啊，祝您旗开得胜。老兄弟借你吉言，再见再见。徐良说完话三晃两晃就消失到树林之中。安下白眉大侠咱不说，单说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就感觉卸掉了千斤重担。老实说他跟徐良在一块是真出头啊，这徐良比猴都尖。这白云瑞没等想什么呢，徐良猜到了。白云瑞刚想要说什么，徐良抢他头前去了，这玩意儿使得实在是别扭，那不如一个人多好呢，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云瑞在兜里头把地图拿出来了，这是陈仓和尚给他画的。他一看这地图，要想上三仙岛必须路过琼州府，得到海边坐船。头一站我先奔琼州，到了那儿再说。哎，我三哥说的不假呀，我确实不能骄傲。总结一下以往的教训，就因为骄傲吃了不少的亏。你说我主动提出来跟我三哥分道走，如果我三哥抢了头功，人家到那块办的事情都办了，我遇上挺多麻烦，一事无成，在人前我岂不丢人现眼了？切记切记。白云瑞还自己告诫自己，简短解说，一路之上啊，还真没出事儿。白云瑞这心挺高兴，这一天就到了海岸边上归琼州府代管，有个大镇店叫望海镇，这名起的真对，就离这海边不远，可这地方十分繁华热闹。云瑞抬头一看太阳快到中午了，心说我找个地方吃饱了饭休息片刻，我就雇船上三仙岛。想到这迈步他进了街了，还一瞅做买的做卖的，大街上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哎，这小地方真繁华。他走到十字街，抬头往北边一看，北边有一座三层九楼，名叫望海楼。看看挂着幌，挺干净。云瑞迈步就进了望海楼饭店了。这儿的伙计非常和气，离老远一看来了客人，笑脸相迎，呦，来大爷您请用饭，请到三楼吧。云瑞点了点头，来到三楼上，他一看红油漆的大地板擦得倍儿亮倍儿亮，跟镜子面似的，东西的窗户全都支着，过堂风一吹让人这心呐非常痛快。 别看是中午饭口，上三楼吃饭的人呢不是那么多的，稀稀拉拉也就十几个人。云瑞又干净又好肃静，所以找了个独桌靠着窗户他坐下，伙计擦抹桌案，二话没说先给沏了一壶黄山毛峰。云瑞也有点干渴了，一提鼻子这茶叶打鼻香，自斟自饮在这喝着。往街下一看呢，下边就是大街，过往的行人陆续不断的叫买叫卖的，瞅着也挺高兴。哎呀，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心里琢磨，自从我深入宫门，难得有这么安静的时候，早呢得什么时候我能洗手不干退归林下，回到我的家乡浙江金华府，那阵得多高兴。可想想现在琐事缠身，没有一天安静的时候，起早贪黑疲于奔命啊。他又想，我三哥徐良走的哪条线呢？此刻他能不能到望海镇呢？我们俩要在这儿遇上啊，还是个笑话呢。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客爷您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白云瑞吃饭讲究，从来不将就，别看一个人也摆谱，看了看菜单，点了16个菜，全都是山珍海味，另外酒他没敢多要，就要了4两酒。时间不大，菜给摆上来了。云瑞尝了尝还真挺得味，一摆手让伙计退下去，自己在这喝着在这吃着，心里头想着心事，东一股西一股，他也不知道想些什么。突然的想到开封府的妻子草上红姑盖飞霞，心说我们俩新婚呢。没过许久就出了三教堂这个事儿，离开自己那温暖的家庭到三教堂去玩命。现在我的妻子干什么呢？想我没想我？云瑞想到这儿脸还红了。他正胡思乱想，听见楼梯有脚步的声音，伙计喊了一声：“这边请。”云瑞抬头一看就一愣，闹了半天上来个女人，这个女人长得也太好点了，白云瑞从来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你说个头不高不矮，身形不胖不瘦，简直真好比月宫的仙子一般，浑身上下是一身白，让人瞅着那么凉快，瞅着那么洒脱。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讲究俏一身笑啊，这个白一声最抬人。看这个女人顶多是20岁刚出头，手里拎个长条的包，动作挺麻利，眼角眉梢还带着几层杀气，好像是个练武的。不知为什么这么俊俏一个女人就是光身自己。女人上了楼之后漫闪秋波往四外打量打量，也看了看在座的白云瑞。伙计让着他在斜对面那张桌，那女人坐下了。伙计乐呵呵问：“这位女客官，您想吃点什么？”“哎呀，我旅途疲劳，油腻大的东西吃不下去，最好是吃素东西。你把菜单子拿过来，我点几样菜。”哎，您看看吧。这个女人随便点了俩菜，没喝酒， 要了几个馒头一碗汤，时间不大给端上来了。这女人就低着头在这吃，别人那个眼睛全盯到这女人身上了。有那同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点什么呢？完全被这女人的美貌给吸引住了。就连饭馆的伙计掌柜的也不例外。那么白云瑞呢，跟人家不认识，看了两眼也低头喝自己的酒，心中呢也想了想，不知道这女人是干什么的。时间不大，就听楼下马褂乱铃的声音，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紧赶慢赶，赶个大傻乎头。小子们呀，在这吃饭呗，接马接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听声音不是一个，上了望海楼饭馆了。云瑞一看能有十六七个，和为首这小是个矬胖子，肚子往前舔舔着，往脸上一看，云瑞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位长得也太埋汰点了，满脸大骚逼嘎的，一脸的粉色，嘟嘟赖赖，跟癞蛤蟆皮差不多少，两个眼睛往外鼓鼓着，还多少一点烂眼圈，翻鼻漏孔，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看这样不到四十岁。后边跟这些人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手里拎着马棒跟皮鞭，还有几个背着刀的。你说是保镖的达官吗？不像。云瑞心里头清楚，不用问，这本地的无赖，走到哪儿，这种人也断不了。就见这伙小子一上来，横眉竖眼，掌柜的账房先生跟伙计矮了半截，在后头跟着也上了楼了，冲着这个矬胖子一个劲儿作揖，有这不曹大爷吗？大爷，多日不见，您上哪儿发财去了？去你妈的，我发什么财？大爷就在家里头待着来的。哦，是啊，大爷您可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比上一次我见着您的时候，您起码又长了有五斤。嗯，怎么样，你这生意还不错吗？托大爷的福，对付着吃喝呗。哎，我过节的时候你给我送了礼了吗？ 送去了。大爷您没见着吗？哎呀，那一定是别人啊给误下了。大爷，给您送了两匹好绸缎，那都是上等的面料，就冲您这体格，冲您长得这个风流潇洒劲儿，要做好了衣服一穿，那真好比是鸡群之中的彩凤，那简直没比的了。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他妈要说瞎话，没这么八宗事儿，回来我砸了你的饭馆子。 我怎么敢呢？不信您回去问问先生，我是初四送去的。 算了，大爷我想吃饭。 那好嘞，给您摆两桌。 就在白云瑞的前边给摆了两桌，他们坐下之后，时间不大，罗列杯盘给端上来，全是好吃的。看这意思他们也不给钱，伙计也没问他们吃什么，什么好给端什么。云瑞发现在楼上吃饭的有好几个都没吃完，蔫溜溜付了账就走了，怕出事儿。看来人家本地人对这矬胖子了解。那位说他是谁呀？好嘛，这是琼州府头一个大恶霸，姓曹，叫曹世彪，人送绰号叫花里魔王。 在本地提起他来，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啊，家资巨富，有点造孽钱。不管什么官上这上任，得上老曹家拜客，得经过他们家允许，这官才能坐稳的。不然的话，他们给你惹点娄子，你的纱帽就得丢了。抢男霸，你什么坏事都干。这不，这小子出来没事，就带着十几个打手，走的哪块哪块要遭难。今天可巧遇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了，当然他们不认识白云瑞。单说这曹世彪三杯酒入肚，把一对蛤蟆眼睁开，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一眼就看着那个俊俏的女人了。他把酒杯放下了，哎，老三呢？大爷，你往对面瞅着，那妞哪儿来的？今儿活该大爷我开开心，去叫他去，叫他坐在爷的腿上，给爷爷陪两杯酒喝。哎哎，这小三儿啊，就是个狗屎的奴才，笑呵呵的过去了。来到女人的近前，上一眼下眼打量打量，抽鼻子还闻闻，一闻一股花露水味儿。嘿嘿嘿，我这位大姐，哎，大姐抬着头，这女人眼看要吃完饭了，一听这声音不那么顺耳，把筷子放下，一甩青丝发，把头抬起来，什么事儿？哎，大姐，哪来的？我是云南来的。 哎呦， 道可不近乎啊。我大姐，今儿巧了，你看看没，那穿红衣服的，那是我们曹大爷，他的官印叫世彪，在我们琼州府那是首屈一指的富翁啊。大姐，你一个人喝闷酒吃闷饭有什么意思呢？来来，请到我们那张桌上，大伙儿热闹热闹，怎么样？女人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哟，你说的这叫什么话？萍水相逢，我并不认识你们是谁。再说男女授受不亲，我焉能跟你们坐在一起？真是岂有此理！伙计，算账。这女人说着话也不吃了，站起来掏钱要付账。曹世彪这小子过来了，把胳膊一伸，把这女人给拦住了。等等，想走没那么容易，起码你也得留下个名姓啊！哎，既然咱们在望海楼饭馆遇上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怎么办吧？到我家住几天，陪大爷溜达溜达，怎么样啊？保你发个小财。他手下那些奴才都乐了，过来把这女人给围上了。白云瑞那气得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云瑞心说，这个东西要在开封府，包的人早拿铡刀把他铡了。这就是山高皇帝远，偏帮塞外才出这种祸的。今天我遇上也有不管之理，不然的话这个女人当众受辱非吃亏不可。云瑞把筷子放起就过来了，哎，尔等什么人，胆敢胡为，光天化日调戏民女，该当何罪？ 爷爷， 我这谁说话呢？曹世彪回过头来一眼看见了白云瑞，你瞅这小伙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跟烟娃娃相似。 哎，你别看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可带着杀气 哦，挎着把刀啊。曹世彪先是一愣，而后把脸往一沉，我山大了他妈什么事儿都有啊，我你哪来的？ 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是想死不成吗？孩子们，给他梳梳鼻子，挠挠痒痒。这帮人闻听往上一闯，就想动手打白云瑞。 眼看这楼上就要热闹， 可就在这么个时候，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花里魔王曹世彪这话等说完之后，突然身子一挺，嘴一张，顺着鼻子眼鲜血淌下来了。有四个小子奔白云瑞来，手也举起来了，都跟曹世彪犯一样的病，身子一挺，俩眼一翻，七窍流血，哭通哭通哭通哭通哭通，一共躺下九个，剩下几个是抱头鼠窜逃出望海楼。云瑞心说，这怎么回事？我没伸手，这谁打的？这下楼上可乱了，有几个吃饭的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掌柜的跟伙计吓得魂不附体呀、啊！一看这出了人命了，那个女人也吓得躲到旁边去了，就云瑞一个人在这站着。正这时候，有个胆儿大的先生缓了缓劲儿过来了，哎呀，要了命了，要了命了，人命关天的，曹大爷，曹大爷怎么没气儿了？我这怎么死的？哎呦，坏了坏了，我这饭馆开不成了。云瑞一想，我不能不管。我说你们这个饭馆的谁说了算？过来。掌柜的这阵儿也正了正胆子，也过来了。大爷，你有什么话说？别害怕，刚才发生的事情你们都亲眼目睹，我们都看见了，谁也没动手打他们，对不对？ 对对呀， 谁也没亮家伙杀他们。可不是的，奇怪就奇怪到这儿了，他怎么无缘无故自己死了？ 是啊，这就叫一件无头案。你们这个饭馆只管开，不会出事儿的。 那你说的好听，到衙门人家衙门就不那么说了。 没关系，我给写个条，你看看我是谁。云瑞呢，为了这事儿早了结，把身上带的龙鞭信票掏出来，往前一递，看吧。 龙鞭信票是什么呢？就是证件。那随身不带这能行吗？抓差办案凭什么？因为周围有九条龙，叫龙鞭，上头红灯灯开封府的大印呢、啊，写得很明白的。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二品记名将军白云瑞，大印在上卡着呢。掌柜的和账房先生一看，啊，哦，您就是名震四海的白将军白云瑞。云瑞一摆手，不乐意叫他大山大叫的，可是这阵那个女人也听见了。女人心里头一翻个，哦，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暴露身份了。云瑞当然不知道了，就告诉掌柜的，别害怕，我呢给你们写封信，如实地把经过介绍一下，你们呢到衙门去报案，我相信衙门绝不会难为你们。关于衙门怎么处理这些尸体，那就请他们来验尸吧。 好好好，我白将军您算积了德了，往后希望您常来关顾，我们现在就去办。 咱们简短结束，白瑞今儿走不了了， 还得衙门来人，还得验尸，怎么了结这个事儿？云瑞还得作证，那个女人也不能走，因为那个女人出的事儿，她也得作证，一直到掌灯，这件事才了结。无头案嘛，官府备案，将来详细调查，等问谁再传谁，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哎呀，白瑞心说，你看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顿饭吃的多热闹，遇上点离奇的事儿，把我身子拖住了，也没去三仙岛。看来晚上雇船多有不便呢、不如啊，今天我就住在望海镇，明儿一早吃完饭雇只船我再走。上哪儿住去呢？云瑞走到街上一打听，所有的店房全满员，就是靠背街还有那么两座小店能容客人。云瑞进屋一看就一皱眉，这地方不能待人，那臭虫都长尾巴，一进屋这味儿简直都刺鼻子。云瑞心说，我宁愿蹲露天地我也不住这儿。他转身又退出来了。哎呀，美英雄可为了难了。顺着大街来回走了几趟，后来他发现在南边路口有一座庙，这座庙叫五羊观。云瑞心说，不如住到庙上，多给他俩钱儿，他也干净啊。就这样他把门砸开，出来个小老道。云瑞说明情况，小老道挺高兴，提着灯引路，把他让进跨院。哎，果然挺干净。小老道给熬了点白米粥，弄点咸菜俩馒头。云瑞草草的吃了点，让小老道把晚餐家伙捡下去，他是秉灯独坐。白云瑞啊，就想开白天的事儿，心说这事儿真奇怪，我俩眼睛可好使啊，究竟那个恶霸怎么死的，怎么七窍流血，谁的人身法，他怎么这么快，简直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他的窗户，嘣嘣嘣噔嘣。云瑞就一愣，谁啊？ 我。 哟，是个女子的声音。云瑞心说，这是谁？我在这没熟人。把门开开往外一看，他就惊住了，正是吃饭的那个女人。云瑞就问，这一女子，你我素不相识，沿街之间你来此何干？就见这个女人柳眉一挑，微微一笑，恩公啊，你救了我的性命，今夜晚间我特来报恩。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炮竹响，新年旺！我谨代表河北渝河凯丰杰克4S店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吉， 万事如意。 笑一笑，十年少，低年到，乐逍遥。福成建材城祝您2017年天天开心，岁岁有欢颜。